随即播放着，突然唱到那首歌，那首我们一起听过的你最爱的情歌，歌词里面的转折现在变成了你我，可惜那首歌没告诉我怎样挽留你呢。现在谁能够在你心里面，你就多对谁好一点。现在的我虽然依然想念，却故意不和你遇见。爱过了几年才能清，雨下了几天才能清。我没有伤心，眼泪只是刚好而已。有些歌太触景伤情，却还是舍不得暂停。窗外已放晴，我的爱怎么停？ 怎么停？